算寂寞，也算解脱。 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，跺跺手呀，跺跺脚呀。

招牌。怎么快怎么快，这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。一拍两拍，很快很快，对拍子在爱爱爱爱爱，唱什么难耐爱，快乐歌词歌来，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，不愉快不愉快。 轻轻